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北广购物月末狂欢开始了，在10月25号至10月27号，新老会员来订订购商品立减20元，购物金额满500元即可享受金九银十的购物套券与立减同时享用。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文山，文山你好。 是周老师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确实民间的智慧是无穷的哈，比如说在民间的把吃大红枣啊，把吃核桃啊等等啊，誉为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确实是这样。 没错，其实说起来吃枣啊，那这个历史可真是够悠久的。相信咱们民间坊间都会流传一句话，叫做一日十三枣，百岁不显老。 对， 还有朋友会说，现在这个季节当中啊，一到秋季啊冬季啊，叫做每日三颗枣，上山打虎还不显老呢。 是一日十三枣，是青春永不老啊。 当然了， 另外这个核桃也是好东西啊，是吧，像这个老人啊小孩啊，平时多吃点核桃的话呢，对于身体的维护真的是非常好。 没错，很多人都管这个核桃叫什么吃聪明果，对不对？ 你像一些老年人呢，他每天要吃一把这个坚果，现在有这样的说法。 没错， 实际上核桃呢就属于坚果类的嘛， 当然， 所以每天呢吃点核桃啊等等的，对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嗯，但是呢，你说吃枣也好，吃核桃也好的，吃枣啊，有一个大壶，特别麻烦啊，老人小孩啊，弄不好的话就会硌牙了。 硌牙了。 你说这个吃核桃的话呢，还得去剥它这个皮儿， 对 啊，这个压核桃等等也都挺麻烦的。 没错。 但是今天我们这组合呢，这些烦恼全都解决了。 没错。所以呢，一直以来在寻找的一种第一好吃还不发胖，而且还特别营养的零食，那今天就是优质的枣夹核桃。 没错，枣夹核桃就是把这个大枣里边的这个核啊给您抠出去了， 哎、 啊，然后把这个包好的核桃呢给您夹里边了。 没错，核桃仁儿再裹着我们的大红枣，您入口这么一酥一脆一咬，香甜之外营养还特别全。 没错，实际上呢这种做法非常好啊，但是呢选材也特别的讲究，比如说你吃的是哪儿的枣， 对， 你吃的是哪儿的核桃，这也很重要。 首先一点啊，我们首先从这个吃东西吃营养方面的角度分析一下。红枣当中比如说富含的维生素 A 呀、啊、还有维生素 C 呀、啊、包括维生素 D 呀、啊、都是远远要高于一些您普通吃到的一些蔬菜和水果。再来说这个核桃，核桃当中营养那就更丰富了，比如说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还有维生素。核桃里面啊还有一种宝贝是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所以很多人都说了，比如说家里面老年人呢这两年特流行吃个什么核桃油，还有朋友说的女性朋友要想气色红润的话吃点大红枣。 对， 但是今天我也告诉你大家，首先第一，单吃一种结构的话可能营养不够全，那么今天两者都可以结合在一起，而且可以做到红枣的软糯、核桃的香酥脆，还能方便开始，因为直接一打开包装您直接可以吃到。 是的，其实刚才文山说的就是说这个无论是枣啊还是这个核桃啊，里面的营养成分真的是非常高。 没错，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新疆大枣和新疆的核桃的话，那它的营养成分真是大大的哈。 没错， 真的是又好吃而且呢又非常的充分。 对，首先 先一点啊，其实很多人会员朋友都说买东西我得买原产地的， 是的， 我得买正宗的。那说到大红枣，来自于新疆的一级的和田骏枣，它这个个头啊不但是特别的饱满，果肉也非常的充实，你要甭提一嘴咬下去，我跟你说这不是吹的啊，因为我们今天的核特别小，肉特别肥厚，等于你一大口像咬馒头一样，咬的满口香都是我们的红枣肉啊。 是的，新疆的和田大枣呢是非常出名的哈，和田呢由以骏枣出名，它的个头非常大，核非常小，两个和田的大枣呢就是一个鸡蛋大小了， 哎呦呵， 所以呢个头非常大，皮薄肉厚哈，而且肉质非常的细腻。 当然了，而且我们今天可以做到的，第一，全部是手工来筛选那些不好的红枣，有个小虫眼的都不可能了，哎，而且留下的都是非常饱满而有肉的。除此以外，一个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包装，所以方便大家使用起来更安心、更安全。而且这款产品，我要告诉大家是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 是的。 不然呢，所以开袋之后的话，您一定要在近短的时间内把它吃完，这一点大家也是可以放心的。再一个就是这个量很足，基本上你说一个家庭，您就放在咱们家的小茶几上，弄个小果盘，随时想吃的时候都可以，营养也是非常的全面，来自于新疆一级的和田骏枣和新疆精选的薄皮核桃，完美的结合，口感非常的香脆。 是的，就是白嘴吃啊，当零食啊，是非常好的。 当然， 像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这个新疆原产的枣加核桃的这个组合呀，在市场上呢，这个也是，当然也分大袋的哈，一大袋的话呢，也得比如说一斤装的大概有多少钱， 差不多一斤装的这个价格怎么着也得差不多100块钱， 一百块钱左右， 这是一个行价。 对，好多都是假的，都是这个比如说小商小贩啊冒充是和田大枣 没错， 这个新疆那边的核桃制成的哈。 对， 咱们今天这个首先向大家郑重的承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我们是不说假话，不卖假货的，所以这点您就放心了， 保证的这个好的质量。 另外呢，在我们这个平台来出售呢，我们是强调性价比的，尤其这个品牌跟我们这个平台呢是直接来相联系啊，甩掉了中间的很多的环节， 没错。 另外呢，他们也有这个广告推广的意思在里边，所以今天的组合是非常合算的。 没错，这个组合我您听好了啊，优质的枣夹核桃全部保证新疆正宗的产地的，两斤拿回家，这是我们的主品。 是的， 当然大家说的北广生活时间，我买东西什么时候都是性价比的高， 我没点饶的， 哎，对不对？送的在哪儿？您听好了，送给大家一毛钱没加的优质的枣夹核桃，同样品质的，再送两斤，整整是4斤，您都拿回家。 对，完全是同样的东西呢，再来两大包两斤， 对，直接翻倍了。 那这样的话，一下就4斤了。 哎，按照我们这个行价来说，咱就说那个农贸市场的哈，怎么也得100块钱一斤了。 对， 因为正宗啊，因为远的，运过来得多长时间呢？今天您好了，直接为大家做到了，价格是199元钱。 199元的话呢，4大袋4斤，那么您除一下不到50块钱啊，大家就可以拿走。我天哪，这4大包哈、 对呀， 这4斤，而且呢看着里边的这个产品这么好啊，你真的是从心里就美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只要199元，您拿走的4大包4斤哈。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呢来献上的是来自于新疆和田的原产的枣加核桃的这个组合。 没错，说到这个组合，我再来说一下啊，到底有多实惠？您听好了，优质的主品，优质的枣加核桃，一共是2斤拿回家，再送给大家优质的枣加核桃，再送2斤，等于主品是翻倍了，4大斤您都拿回去。但是今天的价格199块钱，按来折算的话，1斤40多块钱， 没错， 不到50块。但是你说这个价格，我还能保证啊？因为我们来自于新疆的正宗产地，保证你今天吃到的红枣也好，还有我们的核桃也好，都是新鲜的果肉，新鲜的果实，所以没有任何的烂果或者是坏果的现象，保证您的口感，保证您的营养。 所以呢这个组合啊，会过日子的人呢，这个脑子里一算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划算呢， 所以真的不要错过，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今天呢为大家献上的是来自于 新疆和田的原产地的枣夹核桃啊。说到这个枣夹核桃呢，并不是说这个枣在这边，核桃在这边，不是，我们是一个大枣， 哎， 然后呢，把里边的核呢抠出去以后呢，里边的空间放上包好的核桃，所以叫做枣夹核桃。 哎，很多人说，哎，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问问大家，您要是光吃这个核桃的话，您可能会觉得说，哎呦，有点干，有点噎，对不对？ 有点油， 有点油，觉得咽了半天以后，嘴巴里面那个味道不是特别好，就不爱吃。 而且好多小孩啊，就光吃核桃呢，他可能不太乐意，因为吃多了以后，里边有一点涩的感觉。 没错，比较干燥。 对。 但是今天您看好了，这叫什么？行业当中管它那个名字叫开口笑。 哎， 哎，中间呢就像开个小口一样，把这个整颗的核桃仁直接放进去， 放在这大枣里边， 这么一咬，等于什么呢？它是千层的，第一先咬下的是红枣皮儿肉，再将我们的这个核桃的仁儿、核桃的芯儿，再吃到的是我们大红枣。哎呦，这一口咬下去，香浓软糯脆酥，多好啊！ 对，而且呢，像这种组合呢，也是强强结合。比如说枣呢又甜，而且呢它那个枣肉呢也是软软的糯糯的哈， 没错。 咬起来呢也是特别的这个过瘾。 当然， 啊、但是呢这个核桃呢又有点脆的感觉哈、然后这个脆和软糯的融合在一起，无论是小孩还是老人都是喜欢吃的。 当然了，所以我要提醒给大家，就是今天这个实惠程度有多高。其实说句实在话，单买大枣能买到，超市搞个活动，第一你不知道哪儿来的，第二你也不知道新不新鲜，第三呢您去农贸市场看，您看看，哎呦呵，暴土扬长的，真的很多阿姨妈妈很挑剔的，因为咱入口的东西。所以我告诉大家，第一我能保证的是新疆的这个产地，而且我可以保证的是特别优级的这样一个和田骏枣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好在哪儿？皮儿特薄，肉特别厚，而且又暖又弱，同时还特别的香脆。但是呢，大家说的果肉好的同时，我还有核桃仁也是完整的呀。 哎， 整个核桃仁您自己拿回家，我不是开玩笑的，就您自己包那核桃，真的都包不成这么整个的，对不对？ 是是是，特别的这个方便啊。 对， 吃大枣的时候不用吐核了， 没错。 那么吃核桃的时候呢，也不用呢再去压核桃等等的哈，都给您弄好了， 没错、 所以非常的方便啊，而且呢品质也非常的高。那么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新疆和田的原产的枣夹核桃的组合了、 当然 一共呢是四斤啊，连主品带赠品一共是四斤， 没错。 而且呢每一个呢都是单独的包装、 哎、都是一个 然后搁在一个大箱子里边哈、看起来真的是非常过瘾。 当然了、所以我要提醒给大家的是，今天您算斤数多划算，四斤199，单价核算回来不到50块钱， 没错。 而且一个一个独立的包装，这个设计的好在哪儿？就是您要说自己吃，外出的时候携带一下，放在办公室里面，放在车里面，它很干净卫生的同时、特别方便您来使用。 对，因为它个儿非常大，每一个都塑封成一个小袋子、 对， 所以非常的卫生， 独立包装， 免得比如说你吃完以后也把其他的全都干扰 污染了 啊，特别的好。好，那只要199元，大家拿走的是一大盒子，那么这盒子里面有四斤呢、而且每一个呢都是单独包装的。 当然，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单吃红枣的话呢，多吃两个就甜得慌了哈、还得这个吐核啊什么特别麻烦。但你单吃这个核桃的话呢，多吃几个会觉得有点这个苦涩或者过于油腻了哈，还有点干。如果把这个枣和核桃呢结合起来，你既吃到了红枣的软糯哈，还有这个核桃的香酥啊，还方便食用，不用吐核了啊，不用剥这个核桃皮了啊、打开包装以后就能够吃到，当零食啊，白嘴吃也是非常好的。另外，无论您自己吃还是您一个送人，因为下半年的话呢，各种的节日假日非常多、大家在选择礼品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挠头哈。 对， 你像这要送人的话，真的非常好，老人喜欢，小孩也喜欢。 当然了，所以我就是说这一点好了，买东西一定要买的实实在在的。第一，您来说我们这个东西好不好？枣夹核桃原料特别的过硬，来自于新疆的产地，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选的是新疆的一级和田骏枣和新疆的薄皮核桃，所以这俩是完美的结合，保证您的口感的同时，这个营养方面真的来说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再来说第二点的话，就是性价比，买东西嘛，买的划算又便宜，东西还好，哎，那您今天就是赚着了，因为四斤啊，买两斤送两斤， 一大盒， 里面还都一个一个塑封包装。我跟你说，这个工艺您打开，您一瞬间就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做成独立的包装？我们为了保证口感，我们为什么要做成独立包装？我们为了让大家吃起来方便，特别的安全又健康，我们还可以保证一